才由郭兰英演唱的《我的祖国》是电影《上甘岭》中的插曲。很多时候属于一个时代的独特的美是不可复制的，但是因为录音技术，我们还可以随时分享和感受这种美。下面继续带来一首经典民歌，同样也是一首电影歌曲，由李谷一演唱的《绒花》，电影《小花》的主题曲。 世上有 刚才一首乡愁歌曲《月之故乡》和一首唱新春送祝福的《万事如意》，到底哪一首更能够代表你此刻的心情呢？希望在这新春的季节里，家家团聚，事事顺心。接下来是宋祖英演唱的《十八弯水路到我家》。 哥，你把船向西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新春快乐，狗年吉祥。 Bye.